说天黑以后又来，我等到月上东山，月眉弯弯，清泪两行也弯弯。我盼一人望眼欲穿，你说天黑以后又来，我等到露湿窗台，晨雾说天黑以后要来，我等到两鬓霜白，发丝斑斑，清泪也斑斑。你说天黑以后要来，我等到两鬓霜白，发丝斑斑，清泪两行也斑斑。盼一人万般心酸，小孩，我为一人转眼半白。 妈妈，该回家了吧？